第七十七回，群魔七本性，一提拜真如。且不言唐长老困苦，且说那三个魔头齐心竭力，与大圣兄弟三人在城东半山内努力争持。这一场正是那铁刷肘刷铜锅，家家请应，豪杀。六般体相，六般兵，六样形骸，六样情，六恶六根圆六欲，六门六道独输赢，三十六宫春自在，六六形色恨有名。这一个金箍棒千般解数，那一个方天戟白样峥嵘。八戒钉耙胸更猛，二怪长枪俊又能。小沙僧宝杖非凡，由心打死；老魔头钢刀快利，举手无情。这三个是护卫真僧无敌将，那三个是乱伐齐军破野经。起初有可，向后迷凶。六眉都使升空法，云端里面各翻腾。一时间，土雾喷云，天地暗，笑笑吼吼，只闻声。他六个斗罢多时，渐渐天晚，却又是风雾漫漫，霎时间就黑暗了。原来八戒耳大，盖着眼皮越发昏蒙，手脚慢又遮架不住，拖着耙败阵就走，被老魔举刀砍去，几乎伤命。幸躲过头脑，被口刀削断几根鬃毛，赶上张开口咬着领头拿入城中，丢于小妖捆在金銮殿。老妖又驾云骑在半空伫立，沙和尚见势不协，虚晃着宝杖，顾本身回头便走，被二怪啄开鼻子，响一声连手卷住，拿到城里，也叫小妖捆在殿下，且又腾空去拿行者。行者见两个兄弟遭擒，他自家独立难撑，正是好手不敌双拳，双拳难敌四手。他喊一声，把棍子隔开三个妖魔的兵器，送金斗架云去了。三怪见行者架金斗时，即抖抖身，现了本相，扇开两翅，赶上大圣。你道他怎能赶上？当时如行者闹天宫，十万天兵也拿他不住者，以他会筋斗云，一去有十万八千里路，所以诸神不能赶上。这妖精山一翅就有九万里，两山就赶过了，所以被他一把抓住，拿在手中，左右正错不得。欲思要走，莫能逃脱，即使变化法遁法又往来难行。变大些他就放松了抓住，变小些他又散紧了抓住，复拿了镜回城内，放了手，锁下尘埃，吩咐群妖也照八戒沙僧捆在一处。那老魔二魔俱下来迎接，三个魔头同上宝殿。一这一番倒不是捆住行者，分明是与他送行。此时有二更时候，众怪一齐相见毕，把唐僧推下殿来。那长老于灯光前忽见三个徒弟都捆在地下，老师傅伏于行者身边哭道： 徒弟呀，时常遭难，你却在外运用神通，到哪里取救降魔？今番你一遭擒，我贫僧怎么得命？ 八戒沙僧听见师父这般苦楚，也一齐放声痛哭。行者微微笑道： 师父放心，兄弟莫哭，凭他怎的决然无伤，等那老魔安静了，我们走路。 八戒道： 哥啊，又来捣鬼了，麻绳捆住，松仙还着水喷，想你这瘦人不觉，我这胖的遭瘟里， 不信你看这两脖上乳肉已有二寸，如何脱身？ 行者笑道： 莫说麻绳捆带，就是碗粗的松兰也只当秋风过耳，何足憨哉？ 师徒正说出，只闻得那老魔道： 三贤弟有力量，有智谋，果成妙计，哪将唐僧来了？ 叫 小的们捉五个打水，七个刷锅，十个烧火，二十个抬出铁笼来，把那四个和尚蒸熟，我兄弟们受用，各散一块与小的们吃，也叫他个个长生。 八戒听见，战兢兢的道： 哥哥，你听，那妖精计较要蒸我们吃哩。 行者道： 不要怕，等我看他是雏妖精，是把式妖精。 沙和尚哭道： 哥呀，且不要说宽话，如今已与阎王隔壁里，讲什么雏把式？ 说不了，又听得二怪说： 猪八戒不好争。 八戒欢喜道： 阿弥陀佛，是哪个基因制的，说我不好争？ 三怪道： 不好争，剥了皮争。 八戒慌了，厉声喊道： 不要剥皮，粗子粗，糖响就烂了。 老怪道： 不好争的，安在底下一格。 行者笑道： 八戒莫怕，是厨，不是把式。 沙僧道： 怎么认得？ 行者道： 大凡争东西都从上边起，不好争的安在上头一格，多烧把火圆了气就好了。若安在底下，一住了气，就烧半年也是不得气上的。他说八戒不好争，安在底下，不是厨是深的。 八戒道： 哥，依你说就活活的弄杀人了，他打紧捡不上气，抬开了，把我翻转过来，再烧起火，弄得我两边俱热，中间不加生了。 正讲时，又见小妖来报： 大王，汤滚了。 老怪传令叫抬，众妖一齐上手，将八戒抬在底下一个，沙僧抬在二个。行者估计着来抬他，他就脱身道： 此灯光前好做手脚。 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，叫声 变， 即便做一个行者，捆了麻绳，将真身出神，跳在半空里，低头看着。那群妖哪知真假，见人就抬，把个假行者抬在上三个，才将唐僧揪翻倒捆住，抬上第四个。干柴架起，烈火气焰腾腾。大圣在云端里嗟叹道： 我那八戒沙僧还挨得两滚，我那师父只消一滚就烂，若不用法救他，顷刻丧矣。 好行者在空中捻着诀，念一声俺蓝净法界乾元亨利贞的咒语，即唤得北海龙王扫至。只见那云端里一朵乌云应声高叫道： 北海小龙敖顺叩头。 行者道： 请起请起，无事不敢相烦，今与唐师傅到此，被毒魔拿住，上龙整理，你去与我护持护持，莫叫真坏了。 龙王随即将身变作一阵冷风，吹入锅下，盘旋维护，更没火气烧锅，他三人方不损命。将有三更近时，只闻得老魔发放道： 手下的，我等用计劳刑，拿了唐僧四众， 又因相送辛苦，四昼夜未曾得睡，今已困在笼里，料应难脱。汝等用心看守，捉十个小妖轮流烧火，让我们退宫，略略安寝。到五更天色将明，必然烂了，可安排下蒜泥盐醋，请我们起来空心受用。众妖个个遵命，三个魔头却各转寝宫而去。行者在云端里明明听着这等吩咐，却低下云头不听见笼里人声。他想着， 火气上腾必然也热，他们怎么不怕，又无言语，哼哼，莫敢是真死了，等我近前再听。 豪大圣踏着云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黑苍蝇，顶在铁笼格外听时，只闻得八戒在里面道：“ 哦，晦气，晦气！不知是门起争，又不知是出起争哩。” 沙僧道：“二哥，怎得叫做门起出气？”八戒道：“ 门起争是盖了龙头，出去争不盖。” 三藏在扶上一层，应声道：“ 徒弟不曾盖。”八戒道：“ 造化，今夜还不得死，这是出去争了。” 行者听得他三人都说话，未曾伤命，便就飞了去，把个铁笼盖轻轻盖上。 三藏慌了道：“徒弟盖上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 罢了，这是门起争，今夜必是死了。” 沙僧与长老嘤嘤的啼哭。八戒道：“ 且不要哭，这一回烧火的换了班了。” 沙僧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 八戒道：“ 早先抬上来时正合我意，我有些寒湿气的病，要他疼疼，这会子反冷气上来了。咦，烧火的长官添上些柴便怎的，要了你的哩。” 行者听见忍不住暗笑道：“ 这个憨货，狼还好挨，若热就要伤命，再说两遭一定走了风了，快早救他。且住，要救他须是要现本相，假如现了，这十个烧火的看见一起乱喊，惊动老怪，却不又费事。等我先送他个法。” 忽想起 我当初做大圣时，曾在北天门与护国天王猜眉耍子，赢得他瞌睡虫还有几个，送了他吧。 即往腰间顺带里摸摸，还有十二个， 送他十个，还留两个做准。 即将虫抛了去，撒在十个小妖脸上，钻入鼻孔，渐渐打盹，都睡倒了。只有一个拿火叉的睡不稳，揉头搓脸，把鼻子左捏右捏，不住的打喷嚏。行者道：“ 这厮晓得勾当了，我再与他个双线灯。” 又将一个锤抛在他脸上， 两个锤左进右出，右进左出，亮有一个安住。 那小妖两三个大呵欠，把腰伸一伸，丢了火叉，也扑的睡倒，再不翻身。行者道：“ 这法真是妙而且灵。” 极限元身走近前叫声：“ 师父。” 唐僧听见道：“ 悟空救我。” 沙僧道：“ 哥哥，你在外面叫哩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不在外面，好和你们在里边受罪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啊，溜散的溜了，我们都是顶缸的，在此受闷气里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呆子莫然，我来救你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啊，要救便脱根救，莫又要复蒸笼。” 行者却揭开龙头，解了师傅，将夹辫的毫毛抖了一抖，收上身来，又一层层放了沙僧，放了八戒。那呆子才解了，巴不得就要跑。行者道：“ 莫忙莫忙。” 且又念声咒语，发放了龙神，才对八戒道：“ 我们这去到西天，还有高山峻岭，师傅没脚力难行，等我还将马来。” 你看他轻手轻脚走到金銮殿下，见那些大小群妖俱熟睡了，却解了缰绳，更不惊动。那马原是龙马，若是生人，飞踢两脚便嘶几声。行者曾养过马，手臂马温之官，又是自家一伙，所以不叫不跳，悄悄的牵来，束紧了肚带，扣背停当，请师傅上马。长老战兢兢的骑上，也就要走。行者道：“ 爷且莫忙，我们西去还有国王，需要官文方才去得，不然将甚执照？等我还去寻行李来。” 唐僧道：“我记得进门时，众怪将行李放在金銮左手下，大二爷在那一边。”行者道：“ 我晓得了。” 即抽身挑在宝殿巡时，忽见光彩飘飘，行者知之是行李。怎么就知？以唐僧的锦缎袈裟上有夜明珠，故此放光。即到前见袋原封未动，连忙拿下去赋予沙僧挑着。八戒牵着马，他引了路，竟奔正阳门。只听得梆铃乱响，门上有锁，锁上贴了封皮。行者道：“ 这等防守如何去得？” 八戒道：“ 后门里去吧。” 行者引路，竟奔后门。 后在门外也有梆铃之声，门上也有封锁，且怎生是好？我这一番若不为唐僧是个凡体，我三人不管怎的也驾云弄风走了。只因唐僧未超三界外，见在五行中，一身都是父母浊骨，所以不得升降，难逃。 八戒道：“ 哥哥不消商量，我们到那梅帮岭不防卫处，搓着师傅爬过墙去吧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这个不好，此时无奈，搓他过去，到取经回来，你这呆子口长，眼底里就对人说我们是爬墙头的和尚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 此时也顾不得行俭，且逃命去吧。” 行者也没奈何，只得依他到那镜墙边算计爬出。一有这般事，也是三藏灾星未脱，那三个魔头在宫中正睡，忽然惊觉说走了唐僧，一个个披衣忙起，急登宝殿问曰：“ 唐僧争了几滚了？” 那些烧火的小妖已是有睡魔虫，都睡着了，就是打也莫想打的一个醒来，其余没执事的惊醒几个，冒冒失失的答应道：“ 七滚了。 急跑进锅边，只见龙格子乱丢在地下，烧火的还都睡着，慌的又来报道：“ 大王走了。 三个魔头都下殿进锅前仔细看时，果见那龙格子乱丢在地下，汤锅尽冷，火脚俱无，那烧火的就呼呼酣睡如泥。慌得众怪一齐呐喊，都叫：“ 快拿唐僧，快拿唐僧。” 这一片喊声震起，把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妖精都惊起来。 刀枪簇拥至正阳门下，见那封锁不动，邦铃不绝，问外边巡夜的道：“唐僧从哪里走了？”俱道：“不曾走出人来。”急赶至后宰门，封锁邦铃亦如前门，复乱抢抢的灯笼火把，撼天通红，就如白日，却明明的照见他四众爬墙里。老魔赶进喝声：“ 哪里走？” 那长老虎的脚软筋麻，跌下墙来，被老魔拿住。二魔捉了沙僧，三魔擒倒八戒，众妖抢了行李白马，只是走了行者。那八戒口里蝈蝈浓浓的抱怨道：“ 天杀的，我说要救便脱根救，如今却又复蒸笼了。” 众魔把唐僧擒至殿上，却不争了。二怪吩咐把八戒绑在殿前掩住上，三怪吩咐把沙僧绑在殿后掩住上，唯老魔把唐僧抱住不放。三怪道：“ 大哥，你抱住他怎的？纵然不就活吃，却也没些趣味。此物不比那凡夫俗子拿了可以当饭，此事上邦稀奇之物，必须待天阴闲暇之时拿它出来，整治精洁，猜眉行令，细吹细打的方可吃。” 老魔笑道：“贤弟之言虽当，但孙行者又要来偷礼。”三魔道：“我这皇宫里面有座锦香亭子，亭子内有一个铁柜，依着我把唐僧藏在柜里，关着亭子。却传出谣言说唐僧被我们夹生吃了，令小妖满城讲说，那行者必然来探听消息，若听见这话，他必死先踏地而去，待三五日不来搅扰，却拿出来慢慢受用，如何？”老怪二怪俱大喜道：“ 是是是，兄弟说的有理。” 可怜把个唐僧连夜拿将进去，藏在柜中，闭了亭子，传出谣言，满城里都乱讲不提。却说行者自夜半顾不得唐僧，驾云走脱，径至狮驼洞里，一路棍把那数万小妖尽情搅绝，急回来东方日出，到城边不敢叫战，正是单丝不现，孤掌难鸣。他落下云头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小妖，掩入门里，大街小巷讥讽消息，满城里俱讲唐僧被大王夹尸连夜吃了。前前后后都是这等说，行者着实心焦，径至金銮殿前观看，那里边有许多精灵，都戴着皮筋帽子，穿着黄布直身，手拿着红漆棍，腰挂象牙牌，一往一来不住的乱走。行者暗想道：“ 此必是穿宫的妖怪，就变作这个模样进去打听打听。” 好大圣果然变得一般无二，混入金门，正走处，只见八戒绑在殿前柱上横礼。行者近前叫声：“ 悟能！” 那呆子认得声音道：“ 师兄，你来了，救我一救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救你，你可知师父在哪里？” 八戒道：“ 师父没了，昨夜被妖精夹尸吃了。” 行者闻言，呼失声泪似泉涌。八戒道：“ 哥哥莫哭，我也是听得小妖乱讲，未曾眼见，你休悟了，再去询问询问。” 这行者却才收泪，又往里面找寻，忽见沙僧绑在后檐柱上，急近前摸着他胸脯子叫道：“ 悟净！” 沙僧也识得声音道：“ 师兄，你变化来了，救我救我。” 行者道：“ 救你容易， 你可知师父在哪里？ 沙僧滴泪道： 哥啊，师父被妖精等不得争，就假尸吃了。 大圣听得两个言语相同，心如刀绞，泪似水流，急纵身望空跳起，且不救八戒沙僧，回到城东山上，暗落云头，放声大哭，叫道： 师父啊，恨我七天困网罗，时来救我脱尘客，潜心笃志同参佛，努力修身共炼魔，岂料今朝遭折害，不能保你上婆娑。西方圣境无缘道，气散魂消怎奈何。 行者凄凄惨惨的，自私自存，以心问心道： 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，没得事干，弄了那三藏之经，若果有心劝善，理当送上东土，却不是个万古流传，只是舍不得送去，却叫我等来取，怎知道苦力千山，今朝到此丧命。罢罢罢，老孙且驾个筋斗云去见如来，备言前世，若肯把经由我送上东土，一则传扬善果，二则了了我等心愿，若不肯与我，叫他把松箍咒念念，退下这个箍子，交还与他，老孙还归本洞，称王道寡，耍子去吧。 豪大圣急翻身架起筋斗云，镜头天竺，哪里消一个时辰，早望见灵山不远，细雨间暗落云头，直至旧峰之下，忽抬头见四大金刚挡住道： 哪里走？ 行者施礼道： 有事要见如来。 当头又有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驻金刚喝道： 这泼猴甚是粗鲁，前者大困牛魔，我等唯汝努力，今日面见，全不为礼，有事且待先奏，奉诏方行。这里比南天门不同，叫你进去出来，两边乱走，多还不靠开。 那大圣正是烦恼处，又遭此枪摆，气得笑吼如雷，忍不住大呼小叫。如来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宝莲台上，与十八尊轮式的阿罗汉讲经，即开口道： 孙悟空来了，汝等出去接待接待。 大众阿罗尊佛指，两路床翻宝盖，即出山门应声道： 孙大圣，如来有旨相唤哩。 那山门口四大金刚却才闪开路，让行者前进。众阿罗引至宝莲台下，见如来倒身下拜，两泪悲啼。如来道： 悟空，有何事这等悲啼？ 行者道： 弟子吕蒙教训之恩，托比在佛爷爷之门下，自归正果，保护唐僧，拜为师范，一路上苦不可言。今至狮驼山、狮驼洞、狮驼城，有三个毒魔，乃狮王、象王、大鹏，把我师父捉将去，连弟子一概遭尊，都困在蒸笼里，受汤火之灾。幸弟子脱逃，唤龙王救免。是夜投出尸等，不料灾星难脱，复又擒回。及至天明，入城打听，普奈那魔十分毒狠，万样骁勇，把师父连夜加生吃了，如今骨肉无存。又况师弟悟能悟净，见绑在那乡，不久性命一皆轻矣。弟子没及奈何，特地到此参拜如来，望大慈悲，将松箍咒念念，退下我这头上箍， 交还如来，放我弟子回花果山快钱耍子去吧。 说未了，泪如泉涌，悲声不绝。如来笑道：悟空少得烦恼，那妖精神通广大，你胜不得他，所以这等心痛。行者跪在下面，捶着胸膛道： 不瞒如来说，弟子当年闹天宫成大圣，自为人以来不曾吃亏，今番却遭这毒魔之手。 如来闻言道：你且休恨，那妖精我认得他。行者猛然失声道： 如来，我听见人讲说，那妖精与你有亲的。 如来道：这个刁虎孙，怎么个妖精与我有亲？行者笑道： 不与你有亲，如何认得？ 如来道：我慧眼观之，故此认得。那老怪与二怪有主，叫阿罗迦叶来，你两个分头驾云去五台山峨眉山宣文殊普贤来见。二尊者即奉旨而去。如来道：这是老魔二怪之主，但那三怪说讲起来也是与我有些亲处。行者道： 亲是父党母党。 如来道：自那混沌分时，天开于子，地辟于丑，人生于淫，天地在交合，万物尽皆生。万物有走兽飞禽，走兽以麒麟为之长，飞禽以凤凰为之长。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，欲生孔雀大鹏。孔雀出世之时罪恶，能吃人，四十里路把人一口吸之。我在雪山顶上修成丈六金身，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。我欲从他便门而出，恐污金身，是我抛开他脊背，跨上灵山，欲伤他命，当被诸佛劝解。伤孔雀如伤我母，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，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。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，故此有些亲处。行者闻言笑道： 如来，这般比论，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。 如来道：那怪须是我去方可收得。行者叩头骑上如来： 千万望挪玉一降。 如来即下莲台，同诸众佛进出山门，又见阿罗迦叶引文殊普贤来见。二菩萨对佛礼拜。如来道：菩萨之寿下山多少时了？文殊道： 七日了。 如来道：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几千年，不知在那乡伤了多少生灵，快随我收他去。二菩萨相随左右，同众飞空。只见那满天飘渺瑞云分，我佛慈悲降法门，明示开天生物理，细言辟地化身文。面前五百阿罗汉，脑后三千揭谛神，迦叶阿罗随左右，普文菩萨舔腰粪。大圣有此人情，请得佛祖与众前来，不多时早望见城池。行者报道： 如来， 那放黑气的乃是狮驼国也。 如来道：“ 你先下去，到那城中与妖精交战，喜败不喜胜，败上来我自收他。” 大圣急按云头，径至城上，脚踏着朵儿骂道：“ 泼孽畜，快出来与老孙交战！” 慌得那城楼上小妖急跳下城中报道：“ 大王，孙行者在城上叫战旅。” 老妖道：“ 这猴两三日不来，今朝却又叫战，莫不是请了些救兵来也？” 三怪道：“ 怕他怎的？我们都起看来。” 三个魔头各持兵器赶上城来，见了行者更不打话，举兵器一齐乱刺。行者抡铁棒撤手相迎，斗经七八回合，行者仰书而走。那妖王喊声大震，叫道：“ 哪里走？” 大圣筋斗一纵，跳上半空，三个妖精急驾云来赶。行者将身一闪，藏在佛爷爷金光影里，全然不见。 只见那过去未来健在的三尊佛像与五百阿罗汉三千揭谛神布列左右，把那三个妖王围住，水泄不通。老魔慌了手脚，叫道：“ 兄弟，不好了，那猴子真是个地里鬼，哪里请得个主人公来也？” 三魔道：“大哥休得悚惧，我们一起上前，使刀枪硕刀如来夺他那雷音宝刹。”这魔头不识祈祷，真个举刀上前乱砍，却被文殊普贤念动真言，喝道：“ 这孽畜还不归正，更待怎生？” 唬得老怪二怪不敢撑持，丢了兵器，打个滚，现了本相。二菩萨将莲花台抛在那怪的脊背上，飞身跨坐，二怪遂明耳归依。二菩萨即收了青狮白象，只有那第三个妖魔不服，腾开翅丢了方天戟，扶摇直上，轮力爪要雕捉猴王。原来大圣藏在光中，他怎敢进？如来情之此意，急闪金光，把那雀巢灌顶之头迎风一晃，变作鲜红的一块血肉。妖精轮力爪雕他一下，被佛爷把手往上一指，那妖翅脖上就了筋，飞不去，只在佛顶上不能远遁，现了本相，乃是一个大鹏金翅雕。即开口对佛应声叫道：“ 如来，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我也？” 如来道：“ 你在此处多生孽障，跟我去有尽义之功。” 妖精道：“ 你那里痴呆把宿，极贫极苦，我这里吃人肉，受用无穷，你若饿坏了我，你有罪钱。” 如来道：“ 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，凡做好事，我叫他先记入口。” 那大鹏欲脱难脱，要走怎走，是以没奈何，只得皈依。行者方才转去，向如来叩头道：“ 佛爷，你今收了妖精，除了大害，只是没了我师父也。” 大鹏咬着牙恨道：“ 泼猴头，寻这等狠人困我，你那老和尚几曾吃他？如今在那锦香亭铁柜里不是？” 行者闻言忙叩头谢了佛祖，佛祖不敢松放了大鹏，只叫他在光焰上做个护法，引众回云，尽归宝刹。行者却暗落云头，直入城里，那城里一个小妖也没有了，正是蛇无头而不行，鸟无翅而不飞。他见佛祖收了妖王，各自逃生而去，行者才解救了八戒沙僧，寻找行李马匹，与他二人说：“ 师父不曾吃，都跟我来。 引他两个进入内院，找着锦香亭，打开门看，内有一个铁柜，只听得三藏有啼哭之声。沙僧使降妖杖打开铁锁，揭开柜盖，叫声师父。三藏见了，放声大哭道： 徒弟啊，怎生降得妖魔，如何到得此处寻着我也？ 行者把上相事从头至尾细陈了一遍，三藏感谢不尽。师徒们在那宫殿里寻了些米粮，安排些茶饭，饱吃一顿，收拾出城，找大路投西而去。正是真经必得真人取，一壤辛劳总是虚。毕竟这一去，不知几时得面如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